好，歡迎我叉叉呢條呢個禮拜咧啱好要借咗啲時間嚟趁住空檔錄咗我啲嘢先。咁咧呢個禮拜咧就旅遊特輯嚟嘅，因為我發咗五六月咧， 好似錄咗好多次旅遊特輯啦。 先，但係我冇辦法啦，我成啱啱好就係一來冇乜特別嘢講，咁冇人講政治嘢噶嘛；二來就係咁成班人過五六月好似去日本， 即係唔知點香港佔領日本啊？ 有等先，有冇消靜個神社先？ 我見到香港亂糟糟，我有諗過，不如同個 friend 去放個火仔，跟住然之後喺嗰度坐監都幾好。 嗱，個介紹下自己先。 我驚陣間最慘就係咩？香港條例過咗咧，跟住引到你翻香港坐。 嗱，嗱，介紹先，想放火燒正個神社嗰個叫色魔，跟住我傑達。 啊哈！我想去呢個遊手館嘅小食。 嗱，陣間仲有啲人會答啲嘅，因為我發現差唔多我成個科目咧， 咦？ 你集住冇我份，我連 BNO 都過咗期了 ，OK？ 快申請咪快 偷到啦！ 嗱，即係快申請個 BNO， 唔係而家你流亡邊國嘅？ 你 BNO 過咗期啊？咁我本 BDTC 叫乜嘢啊？ 唉 ，OK 啊，冇俾。 跟住就少數會上嚟，即係咁啱我去咗日本嘅咁啊，舒伯父。 差唔多係啦，嗱，人超監去日本咯，差唔多方望成，叫成個搬咗日本咁就係成咁 出聲啊，超監。 有佢啊，應該出聲啊，啲市況咁。 超監唔出聲。 啊，非洲船。 咩非？放800成嘅先放到先好啊！非洲你嘅用費，落去放一單嘅算啦。OK， 唔好講呢廢話。嗱，五月咧去日本差唔多就今次去日本睇先。喺即本周要好似有冇人去到啲古靈精怪地方啊？ 古靈精怪啊！咩古 靈精怪？不如你哋各自報一報你自己去咗邊度先啦。 嗱，先我先，你講下你去咗邊度？ 我五六月都有去喎，咁點計？ 哇！ 咪順住去咯。 講下咪講下，你講比較特別啲地方。 唔係你唔係第一個五六月去嘅人。 先報你去咗邊個位？各自報咗自己去邊個位先。 我去咗九州啦，我去咗博多，我去咗希野，我去咗長崎。 跟住 六月就去，即唔係要講埋少少 background。六月我係陪一個第一次去日本嘅日文班同學， 但係好窄喎， 一齊去，直夜見識過。但係最搞笑係咩咧？佢第一次去咗邊啊？遊就館、靖國神社、國會議事堂。 哇，咁高啊！ 好神喎、 啊！值得講下喎，因為其實呢個算幾可謂比較特別地方嚟喎。 算正常咯，起碼第一次去東京先啦。阿某人第一次去北海道都係咁啦。 点啊！ 出声啦，某人。 阿某人就喺 你继续架机啊，唔好理佢。 系嗱，讲埋先，咁好啦。跟住阿小姐咧， 我第一次啊，正路啲，即系当年系去呢个名古屋嘅。 咁今次咧？ 系啦，今次咧，其实之前有一次三月四国啦，咁我之前已经讲咗噶啦。今次咧，其实东京啫，其实做咩咧？睇 live。冇啊，其实真系走去 hea 嘅，即系本来谂住即系 plan 好咗，有啲地方即系离开东京两个远岛嘅距离。plan 咗去嘅，但結果都去唔到，都係最遠去到奇玉，同埋神奈川。 奇玉即係話去 啊，千葉啦，加埋千葉啦，最邊都入到城，終於都去到成田啦，終於。 好啊，咁老孫咧，你好似都去咗喎。 係咁啊，第一次我去日本去北海道啦，咁但係今次咧，我同阿直爺一樣嘅，我都係去睇 live， 咁同埋咧，終於實現咗我嘅通宵來回啦，我終於第一次做。 通宵來回即係點啊？ 我系 通宵来通宵回 落机之后翻工，我第一次去，因为 UO 延咗期，咁变咗搞到咧我赶唔切，翻唔到工，我就唯有放假嗰日。咁咧今次我终于完成咗呢个其中一个目标。 但系好辛苦啊！我同你讲，我试过玩过，其实之前都玩过一次。上年嗰次都系， 我都试过，但系焦虑系不半昏迷状态，一路整嘢喺度。 好似一落机就已经要翻工， 系啊，一落机就系咯，一落机就即刻翻，因为佢系好啊好在我公司系青衣嘅。 哦，好啲。 我食完个早餐仲可以 hea 下打下活动，跟住我先翻慢慢翻工。 真系幸福啊！真系。 你仲系精神打活动，成日玩唔瞓？ 唔系啊，我喺机度，咁我通宵机翻嚟啊嘛，咁我落机，咁我咪喺机场等间太兴开门，咪食早餐，跟住打住活动，跟住就等第一班车过青衣咯。 嗱，讲咗啦，就讲咗啲比较特别先啦。今次色魔去咗啲比较冷门地方， 去咗地下神殿喎，其实龙珠馆我去咗， 去咗啦， 你去咗啦，几好啊！ 我冇去到，哦，好大喎。 好凉爽啊！ 跟住去到咪，去咗15分钟啫嘛，影两张相，咦够钟咯？ 系啊， 走咯。 因为其实嗰度我之前都讲过，因为其实去嗰条路程仲远过睇嗰条路程。 系噶，嗰度好鬼搞。 因为佢好窄，好山卡拉噶。 自己揸车好过搭铁路。 如果你有车，但系如果你要行路嘅话咧， 自己揸车你就会有机会抌心顶，有钱都蚀个嚣埋。你去到嗰度都留喺度，都唔知有冇半粒钟。 咁你可以繼續去地地方噶嘛？奇玉都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嘅。 我去過嗰個所謂嘅小新館咯，我去到之後，我擘大咗個口，望住佢呆咗三秒鐘咁大把。 點啊？係咪超迷你啊？ 唔係迷你，你當啦，係即係啱啱有個遊戲機中心嗰碌口有個小新咁動嗰只象。 算係咁噶啦。 所以咁話，嗰只新聞退翻去望完。 唔係今次 我哋走咯。 嚇、啊、，OK 啊！今次我都搞笑噶，唔知點解我又去出入部噶，唔知點解。 出部我就去地下宮殿，我先去過一次咁大把咋。 唔係今次佢出去部做乜鬼呢？第一影個站啦，當然就。第二終於去到呢個共榮高校，呢、這個 Lucky Star 嘅嗰個咩學校，佢哋翻學嘅學校，終於去到。 嗰間學校唔係國，因為我驚係有間學校好似就結業定係邊間，唔係嗰間係嘛？ 唔係嗰間咩啊？你個風向嚟講。 因為我聽，我記唔知邊間動畫佢取材間學校，好似已經執咗噶嘛。 哦，唔應肯封咩？應該唔係。封香一早已經冇咗啦，就變咗社區會堂啦。 哦，有啲唔係有間啦，即係因為我印象中有間係唔知邊個動畫嘅學校，係變叫做咩人去樓空嗰只嚟啊嘛。結果，所以原來取材過去幾多間添。 唔係喺劇裏邊人去樓空就有嗰、那個人係甩翻身曬。 哦， 系啊，但系现实仲喺度嘅，现实就 系啦，系啦，讲咗先，其实讲嘅就系告意思堂，因为其实我前上个两个礼拜啱无意中睇到之后，咦，系我去，跟住星波就话，我好去得噶，咁你讲一点去，你点无啦啦咁去告意思堂嘅、啊、你会？ 唔係，但係嗰個第一次係本朋友話要去咯，咁咪哦。 唔係點解要去咧？真 係要冧嘅你朋友， 奇怪嘅你咁，你又唔好唔係唔關心日本政治啊，走去嗰度做乜？ 唔係因為用嚟去到日本意思堂呢類咁嘅冷門地方，係純粹就係咩啊？哇，好 Q 悶啊！咁你去行？ 唔係，我第一個感覺係、啊、你要係咪要進行恐怖襲擊啊？ 唔係，你去嗰件事堂一樣嘢認真嘅，你可以做功課，你可以去問，佢真係會答。早緊啦，國會議事堂咁嗰座嘢其實好耐歷史噶嘛，係改建翻嚟噶嘛，1935年改到而家嗰個樣噶嘛。跟住佢好簡單，有佢我隔離嗰條鬼頭問呢座嘢未起之前咩樣噶？跟住我見到其中有個人係一沓書拎住喺跟住行，拎住嗰沓書抄咗張相出嚟，呢啲之前就係咁嘅樣噶啦。 哇！ 跟住問嗰個人邊個做，我嗰個係唔記，跟佢噏咗個名出嚟嘅，邊個做嘅？佢話：哇，咁佢做完咪唔開心咯，即係俾人改建咗。跟住佢話：唔係，佢之前都有錢收噶嘛。咁跟住 有錢收， 即係嗰 張紙啊！唔係，你要知明啊，依個好噶，我有錢收。 哇！即係問答真係好。 我可唔可以攞張？可唔可以影張紙？呢張紙可唔可以影張相？你俾你啦，你攞去啦咁樣。 咦？咁幾好啊！ 但係你哋係咪冇車要搭地鐵過去㗎？ 冇車。 咩？依個會上其實搭地鐵， 地鐵都方便嘅， 快 嘅，或者你哋有揸車啫，純粹係。 唔係你冇啦，你個市中心你揸咩車啫？我嗰日成日見到佢，唔知做乜鬼，可能國會有嘢搞，全部見到落曬閘，差佬封曬路，你揸車仲死。 咩國？因為其實國會上好簡單啫，誒搭地鐵仲快嘅乜嘅，最快㗎。 田丁啊嘛， 係嘛？田丁行上去就係啦。 我哋喺飯田橋行落去。 就係咯。地鐵係啲喺東京市中心最快㗎，嗰個係揸車仲麻煩，東京市中心揸車仲麻煩。 反為最搞笑咧係眾議院同參議院啊嘛，咁、國會議事堂嗰邊應該係眾議院嗰邊嚟嘅，參議院嗰邊咧最搞笑是原來成座嘢對稱嘅，一人一半嘅。最搞笑係我哋去到一個門口，我有個朋友睇完話：，哎唔係喎，每個鐘頭55分入去登記，搭正就帶你行噶咯喎。去到門口唔係喎，我哋嗰時12:08-09，喂唔係喎，一日一轉2:09喎，3:00開波喎，嚇、啊？咁樣唔講咗啦，唯有 hea 陣啦。跟住行前啲，去到參議院嗰邊，咦唔係喎，每個鐘頭嘅50分登記，然之後搭正開波喎。 跟住啊， 即分開嘅完全。跟住早上我哋入到去啦，行到尾啦，問我其實咧呢邊咧同嗰邊咧，跟你知唔知嗰邊咧啲 schedule 咁奇怪？跟住佢答我係眾幹，佢哋嗰邊啲嘢唔關你事，我哋唔知嘅喎。係啊，完全分開嘅喎兩座嘢。 但 係你一嚟中間剁開，嗰邊又嗰邊，呢邊又呢邊。 即係你參議院睇完之後，你去眾議院嗰邊再報到一次，再去參觀。 但佢唔係，因為兩邊唔同嘅直頭。 即係分開，即係分開兩個團咯，兩個團咯。 你即係揀你分，最緊要係你裏邊啲人唔知對面做緊乜嘅係直頭。 哇！咁玩到咁足立啊！ 玩到咁大，最緊要佢話咧，你成座嘢睇翻個地圖好搞笑嘅 ，exactly 對稱，係連嗰啲外院全部都係對稱。 呢、這個幾過癮喎，因為做到咁盡，即係叫真係親插咗兩注幾多平，夠曬平等喎，完對稱到。係 好搞笑，跟住有啲有趣 information 咯，嗰座嘢起咗咁大座都唔平噶啦，佢同你講咯，我淨係天王坐嗰間房就攞咗10% budget 咯， 咁啱嘅。 唔使講咁遠嘅，佢講嘅我仲記得嘅，門教導金嘅講完，係啊，門口嗰只大門導金嘅， 咁正常嘅一樣嘢，咁天王咁天王 就以為成個門柄都係純金添， 唔係啊，做好多奇怪嘢，譬如嗱，俾台布遮住嗰張台係用四種唔知咩日本嘅古老嘅木砌出嚟噶啦，跟住咁一間，總之佢好笑係嗰間房係淨係天王入嘅啫，天王嘅眷屬係坐隔離間房。 呢樣嘢唔係咁呢樣嘢咧，如果你參觀過呢個皇宮嗰類咁嘅嘢咧，好正常嘅一樣嘢。 但係咧，我係問佢，跟住又係嗰個鬼佬問啦。其实天王你有几钱？佢答：啊，天王啊，年头嗰阵时咪嚟一次咯、 啊，正常嘅呢样嘢。 就咁多？ 唔系咁你谂下，即系当 跟住谂啊，咁即系其实隔篱嗰间眷属房系冇人坐嘅噃。 系啊， 即系搞嚟讲，其实嗰间房咩用啊？系攞块胶板封咗展示用咯，其实都系冇鬼用 的。唔系咁呢样嗱，呢样嘢我之前好多年前去过北京睇故宫咧。又是的，他說到門一句開兩次，咁佢佢俾皇帝出嚟出嚟出出入入，問題就係過完一年都唔出出入一次噶啦，不過門平時唔開，係啊唔開嘅，就咁樣啫嘛。係，即係嗰陣就係個金門，除咗出去斬手之外冇用噶，個五門有咩人啫？而北清朝冇依招歌仔唱噶啦，五門唔會出出斬手嗰種嘢噶嘛。咁佢五門平通常左右，叫皇帝唔出嚟嘅話，個五門長期唔開嘅，開唔開喐都成問題嗰只嚟嘅。 啊！佢仲有講咗有兩樣嘢好搞笑嘅。咁日本其實根本你諗下，日本乜鬼都有做噶啦，即係你諗噏得出嘅基建重型器水喉啊，氣咩鬼管啊，咩城全部都有做，燈啊嗰啲都有做啊。 咁你 佢同你講成座國會祠堂得兩樣嘢唔係日本做嘅。 嚇！ 一套就係嗰套美國嚟嘅寄信嗰套系統，成即係有條管一滴落去跌落底，有人收信嗰、那個嗰條。 哦，嗰啲要。哇！ 即係嗰啲船用嗰種， 我唔知係咪船咧，我未見過。但係總之就係你當啦，好似即係人哋玩嗰啲，即係嗰啲 掟榴彈，掟個波落去，然後傳落去啊嘛。嗰啲船船用嗰種通訊咧，古代嗰種現代應該唔會用嘅，因為現代用電子啊嘛。古代嗰陣時係用呢種方式去通訊用嘅。 跟住第二樣咩咧？第二樣就係全部嘅鎖。那個鎖頭是美國買回來的，因為是得他不知道那時候已經做到 Master Key 的 concept， 即是一條主匙開得了 全高的門，再各有作自己的鎖匙、即是他給的資料給到很小，即是 你問得出他一定回答你， 即是那時候只要你想不到而已，沒有答不到的， 因為簡直是我們去了正式的大堂裡面坐，然後即他見到我們一講英文，免得跟隔離那堆小朋友日本人在吵，那我們坐在一邊坐了去、即那些嗰啲叫咩咧？即係類似係參觀席嗰邊啦，唔係坐正中間嘅。咁變咗影出嚟啲相就側邊影就會影得曬。最搞笑跟住個鬼佬問：隔離嗰個寫明係外國官員專用嘅喎，有啲咩人入去坐？咁咪 up 咯 ，up 完之後嗰間玻璃房咪話嗰間玻璃房俾個翻譯用，喺度即時翻譯咯。即係佢全部 up 得出，佢全部講咗俾你知有咩用咯。 依樣嘢 搞笑喎！ 依樣嘢俾我就依樣嘢正常嘅，即係你話好冷門嘅知識，佢 up 得出我啦，有啲就可能意外咯啲。 佢就係連嗰座主大樓有個樓底好高嘅，嗰度裏面點解得三尊像？佢連個傳言佢都解埋俾你聽，有三個唔同傳言佢講曬俾你聽，佢全部都。 咦？ 點解咧？佢係揾，因為佢好搞笑嘅嗱，佢有人帶你邊三個人咧？一個咧就係個警備員，但係嗰個其實係你個街嚟嘅，佢用嘗試用佢啲英文解你聽嘅。當然啲英文即係日本典型日本。 O K 啦， 正常啦，你 唔係你英文 O K， 你會估到佢講乜啦？ 係啊， 咁但係你揾日本問佢有冇好樂意日本答你嘅。第二個咧就係現役嗰啲官嚟著曬出衫西褲嘅，見到西裝嚟嘅。第三個搞笑，第三個咩咧？以前嘅書記嚟嘅，退咗休，跟住翻嚟做義工，就專帶呢啲出。嗰啲資料就全部嗰個書記講嘅。佢話門口點解得三尊像？因為佢有講過三個邊個嚟，一個好似係唔知第即第一個嗰個獻祭嗰啲咁嘅人啦，有一個就知唔知好出名嘅人啦，跟住仲有有啲三個啦前後。佢話點解四個覺得三尊像？有三個流有三個嘅傳說，第一個就係因為令到即點講，等啲人去，即係佢話等啲人去覺得 第四人， 你可以成為第四人。 係咯，第四人。 第一，第二個說法係因為。你哋嘅制度永遠都唔完美，所以你冇可能四個會 前四個窿係。 第三個説法，因為嗰個位係背住天王間房，所以嗰個位唔擺得像。 嗯， 我覺得第三個可能性最大。 三個， 但係最尾真係發生咗咩咧？就係呢座大樓開幕嗰時，全世界喺個角落度講嘢咯，因為嗰位冇像嘛。咁咪可以企喺度講嘢咯， 成為第四人 咁樣樣咯。咁即係我覺得都得意嘅。咁同埋佢有講咯，原來喺議事堂後邊咧有一條花園咧好搞笑。嗰條花園就係守 全日本即自己啲縣自己揀啦，種咗47種唔同嘅樹木，就代表日本47個縣。 都好遠啦，係啊。 跟住好笑，跟住我問有冇撞㗎？跟住佢話係有撞嘅，跟住真係其實真係有嘅喎。跟住就係心諗嗰花王嘅犀利，因為你度度啲樹都會有啲唔同，即係你呢棵樹淋多水，嗰棵樹唔淋得水喎。你唔會隔好遠嘅啫。 咁啊！依日本，我唔質疑日本人喺方面嘅本事啊。 係，但係做好搞笑咯，總之嗰件事就 同埋你講真，你喺啲國會祠堂做花王嘅，我諗即係最高 level 嗰批嚟㗎。係， 所以跟但最搞笑係我同我點解後屘問翻估到啲咩事咧？我一臨走嘅時候見到，喂，點解成場都記者？即係頭見到記者，我諗淨係唔記得咩邊間報館啦。佢淨係唔係報館 ，sorry， 電視台，佢淨係劈喺第一部機，我喺度數落去，起碼十幾部。嗰只咩？ 唔係 NHK 嗰 啲啊， 大隻，即係成邊牆咧，抌到可以一嘢插死人嗰啲咧。 即係火，即係嗰啲膠龍炮嗰類咁嘅嘢啊！ 嗰只十幾部劈咗喺地下，跟住我問其實咩嚟？我嗰啲記者嚟啫。佢話因為原來係近會尾啊，所以好多會開咧，好多突發嘢咧，一聽到砰砰林就攬部機衝過去。 我擺定個陣喺度先。 係啦， 依樣嘢咧，如果你日本要採訪嘅話咧，見慣見熟嘅，佢好中意劈曬機喺度咯，跟住有咩事咧就。一攞嗰陣就衝過去啦！ 但佢係擺咗喺議事堂，佢哋記者嗰條走廊度咯，好似大家曬命咁咧，大家一排 舒服。 咁你最緊要就你應咁講，就係你走出去嘅政治必咧，呢件事間嘅話咧，實有呢樣嘢嘅，即係你要你走嚟走去啦。如果你冇全部咁重嘅嘢周圍走啊嘛。 係，咁但係即都得意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你點講咧？你即係你當去你對政治有興趣好，你當你睇啲即 係 日本歷史啊， 國家係咩嘢？ 即 係 講句，你即以前立法會你都有啲遊客特登走去睇，因為嗰座嘢咩嘛？ 香港立法會其實係可以有參觀嘅。 但係意思即係類似咁嘅情況，即係其實我管到就係好搞笑，就係鬼頭好日本好，都有一堆人會去咯。咁我覺得其實有興趣有時間可以去。 免費嘅嗬？ 免費。 值得去喎。咁呢樣嘢真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值得推薦的，因為真係依、這個 真係你花時間去聽佢睇 一個 trip 最多十個人到嘅啫。咁但其實我嗰日去嗰日唔知星期二三都係得五個。 咁正常 閒日啊嘛， 正常唔多嘅正常就 唔係淨係開閒日，英文歌田淨係開閒日，2:09登記，3:00開波。 咁我而家都留意緊就係可唔可以C926叫後遺生嗰日嗌咗走去睇下。 你睇下夠唔夠精神，夠唔夠時間咯？ 咁我通常五日目嘅。 係啊，咁我情況係咩咧？其實我頭先講咗睇 live 啦，但係我早咗一日到嘅就咁早咗一日到，第一日就想就去邊咧？第一有幾個選擇嘅，第一就落去沼津朝聖。 好似去咗小樽去咗几次嚟？ 小樽去咗好似两次、三次啫嘛，好似两三次，唔记得先。两次，都唔系好多啫，两次啫。系啊，今次本来想落去嘅，不过最尾都系冇去到。去咗边度咧？华水河系啦，即系个军港啦，叫做吓。咁、即系好衰唔衰？即系嗰日就落咗雨，结果都唔行得几太多地方。咁主要都系行咗三粒船嗰度。咁隻船基本上即係即係俾你參觀成隻船嗰個架構，即係包括個駕駛室啊，啲會議室啊，即係啲係咯，即係長官室嗰啲。 但去軍港主要都係食咖喱 嘅 啫，唔係。 咁都食咗嘅，其實都即係我之後我因為之前我喺吳市有食過，跟住喺武學市有食過，我依家爭係周世波未去過嘅啫。 你諗住挑戰全所有軍港咖喱啊？ 都想试下嘅，其实同埋有个地方超难去咯，大臭呢个清心园最远最笃嗰个位， 清心园 孔山最远嗰个站系啊， 孔山咁骑呢，去不如去孔山好过 系啊，大臭唔系隔篱嘅，都个站嘅啫，其实 哇，即系去到咁骑，因为讲 真，但系即系嗰度系乜都冇嘅，即系除咗话即系备用军，即系乜准军港之外，其实。 唔係應該， 因為佢最尾都係成唔到嘅，成日。 不如去嗰度，你一去孔山好過啦。 我去過孔山嘅，其實 就係咯，去嗰度去孔山好過啦。孔山我真係未去過，再睇我嗱整個神社，因為其實整個神社我想去好耐，但係每次 去咗，但係我未去遊水館。 我冇入去咯，但係因為安就整個神社好容易去嘅。 但其實好易去，因為其實好幾條鐵路其實都經過嗰個。 唔係好似喺 博物館對面啫嘛。 博物館隔離啫嘛。 你一出闸嗰段下，一出就博物馆嚟嘅，不过点向上山嗰边行，行到咁上下就见到正门噶啦。 但系通常就系唔知点解 唔知佢先硬系冇走去咁用咯，即系唔系话唔想去，都冇话特别唔去。 又有冇乜嘢嘅？其实即系你又你唔系做埋啲，你唔系做啲孤寒。 唔系因为其实咧，如果你想睇本战争啲战争博物馆嘅话咧，就成四个博物馆齐 嘅。O K 嘅，其 实系好齐嘅。 咁佢系公共，系真系公共嗰啲咩嘅战死嘅人嘅嘛。 所以佢你去你阿师傅你去嘅今次，郑 先生。我喺后边行翻入去嘅，游嗰间游走馆。跟住我個 friend 就係想睇架零式戰機，咁、原來架零式戰機咧就喺免費就劈咗喺門口嘅啫。咁你佢話誒過咗癮咯，跟住隔離有架名古屋做嘅火車頭，跟住仲有兩膛炮劈咗喺度。 咦，得意喎！ 係嗰啲炮你見到嘅全部都好多彈窿嘅。 咦，有冇啲神風啊、回天嗰啲物體出現？ 我諗你要入去先見到。 哦 ，OK。 佢一入去就唔知千零英。 哇！咁啊貴啲喎，以博物館嚟 講。仲有第二部機你睇。 博物館如果7000英以上，我覺得要頗為乸你都得， 都差唔多啦。好似大和都係咁喎，咁嘅上下咁嘅價錢。 我實物嘅仿製品，即實物嘅話就唔過分嘅喎。 實物就唔過分，但如果仿製，但問題就我覺得係仿製品居多喎。因為一般嚟講，日本博物館 想喺成架蒸汽火車頭劈咗喺入邊喎，呢個免費區劈咗喺度嘅咯，已經。 應該咁佢收埋唔少 喎，個飛機都塞咗入去喎， 咁可能收，因為咁樣。 即係其他我咁講，我正確係應該真係有。 即係有啲料到喎，如果即係中意行呢類咁嘅嘢嘅話。 你有興趣？ 啲軍事嘢 我 好即係。 入啊入咯，個 friend 話唔想咯，我嚟睇零式，個零式都喺門口影咗咯，走咯。 因為如果我就收，因為其實我會收啦。我睇應該咁講就係收咧1000英以上博物館咧，我睇你有咩本事。 系噶， 你收到咁你收到咁容，一般500英做啊嘛，日本博物館。就算 即係應該有啲嘢需要咩咯，即係 好話。其實我保養嘅，即係我哋係平日去啊，但係我枕住見到有日本人入。 咁因為對佢嚟講， 都係最搞笑係，即係我可以諗遊客啦。通常日本人有廿有，但 唔 係全。 唔係咁，你日本人唔一定住東京噶嘛？你又要知道。 我明啊，但係即係話你 expect 呢啲地方通常係遊客加。 遊客為主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嗱，你唔嗱呢啲唔同嘅， 日本人都可以係遊客噶， 唔係住東京嗰啲，唔係住東京嗰啲咯，咪啊， 日本人都興國內旅行噶嘛， 就算你係其他嗰幾間伊勢神嗰啲都係， 唔係伊勢另一樣嘢，伊勢一定日本人多嘅，伊勢 日本多過 絕對多嘅，因伊勢本身係聖地嚟嘅，即係因為我覺得 參拜地方， 我淨個神社所以係有一聖地，半有聖地意味嘅地方咧。日本人係好多外 遊，你話皇居啊呢啲其實都係日本人多嘅遊客啦。 嗱有幾又 係呢啲地方其實係調翻轉，你去得多你都發覺 喎。你話好似咪話參觀城堡嗰啲咧，即係遊客多，但係如果神社又是嗰幾多神社啊？ 有供奉有咩又要拜嘅嘛？ 東京嗰啲神社，因為京都嗰啲神社都話，或者近郊嗰啲， 即係嗰類遊客神社 即係遊客會比率會高啲啊。但係其實即使去到啲 正常嘅神社，應該係唔到 嘅。即係你日光嘅其實都即係佢哋日光其實都郊外啦，但係其實都係日本人本土人多過你外國人㗎。係東京因為外國人的比率高啲，所以先好似 唔係同埋有些情況是很古怪啦，如果神田明神咁樣啦，唔知點解好多宅入去過去嘅。 誒，依個另一個問題啦， 你係要講神田明神， 唔好意思，神先搞笑。我去到嗰日富士喺隔離嗰間神田明神嗰間社會會堂嗰度喺度發布新產品，我真係啱啱。點解起咗座咁高嘅？ 係啊， 擺隔離嘅。 唔知點解好似好似突然間好有錢起，重建咗 諗住買盒嗰啲明神嗰啲嗰個餅俾呢個 friend。 係啊。 喺邊度買？唔知搬咗去邊？有架車拖咗出嚟噶嘛？ 搬咗去近門正門嗰邊。 正門側邊個窿。 係啊，側邊窿係啊，塞咗嗰度。 佢跟住隔離仲要做埋另外一套，我唔記得。 點套仔咯？ 啊，係咯。 係啊，係啊，塞咗兩支旗度啊嘛，係啊，請問你要點套子？ 而家 另一個 band gym 咯，另外就係咯，今年就呢兩套咯，前兩年就呢個 SAO。 差唔多啦，其實而家係專做呢啲嘢噶嘛。 係啊，跟住睇下之後嗰兩年出啲乜嘢啦。 實有嘅，佢喺做亞扎生意方面好叻嘅，神田明神係。誒講開就係頭先阿超級難得搭車啦。你今日走去參觀，你做咩走去參觀廢墟啊？你話廢墟廢墟廚啊？你 我日光啫嘛，有咩事啊？ 過廢墟咯，過咪廢墟咯。 喂，你日光 day pass 四日，你淨係你行日光同日光行曬咩？ 你 day pass 係 JR 定乜嘢嘅位？ 咩啊？京鐵。 嗰、那個啊，東武 四日 free pass 嘛。 東武， 我想問日光嗰幾間大址咧，之前有一間咪裝修緊咧， 間間都裝修緊。 佢之前有一間係，我覺得去到嚇呢間先講咁樣嘅，咩事啊？ 大油丸嗰間啊？ 係啊，大油丸編出嚟噶嘛，成張嘢整完未啊？ 我第一日行已經唔記得曬咁滯。 喂，咁你係實物，即係 3D 嘅定係平面啊？ 我唔記得你咪講大油丸啊？ 係啊，因為 有間院我 一行入去第一間就係嗰間嘢。 雖然我係調咗係後邊轉調翻轉頭行。 咁即係你最後嗰間啦，咁樣樣。 可能就最前面嗰間大牛丸我就係冇入到咯，結果因為。落閘啦，四點幾啦，行到。 哦，哇！順便 你去日光，你知道啦，五點就成個廢墟嚟啦嘛。 嗰次我哋係屈個 friend 揸車㗎，係跟住埋單係七點鐘開車，就九點鐘去到咯。 重新日本嗰啲名勝都係咁啦。 五點啊，你日光嗰邊其實已經黑曬冇人。 唔係你話 嗰時我哋去咗附近， 你話五點 呢個温泉嗰啲前倉？ 你邊嗰頭周圍都温泉，你邊温泉先？ 唔係，我咁講，我咁講。 我 咁講啊，即係冇五點啊，三點都開始冇人㗎啦，其實。 唔係，咁唔係三點佢都未。其實佢五點，佢開到五點，佢啲 但你睇天氣咯。如果你天氣唔好，其實好疏，冇乜人去噶啦。 其實開到少人噶啦，開到四。 但係其實即係我主要想問嘅唔係呢個，你有冇去過呢個七明山？有冇坐 伊女波啊？ 伊女波係咯。 直關個伊女波啫嘛。 有冇搭過巴士？ 四日 free pass 係用盡四日，我係第四日未走，佢係包第四日回程噶嘛。我係回程嗰日係逃俾佢，我係行曬四日啊，用曬四日，第五日先走啊我。 哦好啊。 伊女波條路咧，我個 friend 係屈我哋上去想睇風景嘅，結果佢揸車上去，我就明白條路幾慘情啦。佢淨係揸架車揸私家車都揈到我哋後面命都冇咁滯。 我坐大巴。 佢踩比你都踩到傻嘅。 唔係啊，唔係比呢個問題啊，係架車轉彎咧，係西到你 夾，真係全部快夾彎。 你一踩油，即係你俾，因為你斜路嘛，你俾油上噶嘛。係 啊， 你飛到咧，你係個人力夾，即係好簡單，一個離心力揈你埋個窗邊咯， 咪咯，漂移咯， 係啊， 漂移大巴咯， 夾大巴落嘅，因為其實佢架巴士咧係特登咧回程一條路係單向㗎， 兩條風 向，兩條路㗎，佢特登一條路一條向一條回㗎。 望有個觀景台睇南睇山嗰度咧，我哋就走啦。 嗰、那個吊橋吊車嗰度，吊車我冇上去。 本來諗住上，點知但係嗰日我哋去到，哇！伸隻手出嚟都見唔到咁滯啦，咁走得啦。 我仲吊車乜鬼啊？我係行上南睇山頂啊！ 哦，對唔住 ，OK。 我睇吊車乜鬼啊？ 咁啊係你嘅情況，梗係行 你就得啦。 你一定行唔到。 就係咯。 我真係咁講，嗰、那個斜路嗰啲斜大石嗰啲線法，我都覺得辛苦。 就係咯， 係咯。 我覺得係屬於難嘅級數嚟嘅佢條路。 咁又講翻我啲嘢先啦，即係少少嘅啫，其實唔係太多嘅，主要係點樣去逼車去西武呢、這個西武球場。咁西武球場喺邊度咧？西武球場咧就喺呢個旗屋嘅。點樣講？搭呢個有遲到搭車，搭呢個西武私鐵，咁就坐到去所澤轉。平時就去到西所澤轉合山。先轉入去嘅，但係今日嗰日咧，因為有拉夫咧，就有特車就直通，直接落去嗰邊。咁落去做咩咧？落去就物販啦，即係去買啲咩啊？激光劍、熒光棒啊，啲衫啊，成嗰啲花啦嗰啲排咗成兩個鐘，真係見到人同你講。就嗰日係係焗係冇風嘅，係曬到曬好，幾乎曬死咁滯嘅係啦。咁跟住就。星期六嚟嘅， 哦，星期六啊，星期六系啊，啱啱跟住就落雨咯，开始。 星期五落狗屎，就系、是、星期六，我好彩冇事。 佢系隔日，哎，讲到呢个有 好彩，系 我去行高士堂嗰、那个着西装嘅职员讲，佢用英文讲好搞笑，佢话总之咧，日本系 always raining on Monday， 你解唔通啊，梅雨 always raining on Monday，、 okay. 你解唔通。 咁结果真系落咗雨啊，真系星期一。 我先到呕啊，大佬，我星期一上嘢行，我脑抽湿透啊，成 个 人。 O K 啊， 咁讲好似系，因为我记得好似唔知旧年定系旧年，好旧年我去 Comic Con 之后，星期日我喺夏天，哇！我喺碧西晒人一蒸发，好跟住吓。跟住我第二我即系我落咗去明治神宮嗰度，我沙巴有入去，因为明治神宮嗰间沙即系出面嗰间沙巴啦，秒三道啊， 秒三道系啊， 嗰日我有间砖有特入啊嘛嗰度，咁啊哇砖落到啊，成个支黑晒乜 嘢？哇！今次秒三道都系落晒降落雨， 咩事啊？星期一， 我唔知啊，系周系星期一啦，冇错， 咁秒 雨啊！我星期一。星期四五六個月。 哦，你之前啦，唔係我講埋我個球場嗰度先啦，即係咁、去完之後啦，即係中間冇嘢做，買完嘢就走翻去所閘，即係大閘嗰度去食嘢，食一陣又翻去睇 live 啦，咁正常啦，去到依度，咁好啦，最尾啦，走啦，大鑊，因為淨係得西武嘅列車係經嗰度嘅，咁換言之，即係你要同嗰幾萬人一齊逼列車，慢慢走。 冇辦法嘅喎， 咁係咯，嗰度時候都係啊，即係淨係行嗰度等走等行嗰度都差唔多一個鐘先坐到車，走翻到去都十點半啦，冇 幾點鐘曬場啊？ 九點。 咦咁早？戒 煙症係啊，開五點，我開五點啊嘛，四個鐘。 幾好喎、啊！呢樣嘢開咁早，早啲開早啲收工，早啲翻去瞓。 啊，正常正常，如果佢甩 fly， 通常都係五點開嘅。 日本啲 live show 比較早啲。 係啊，五睇下先。 日本啲日本演唱會係咪比較早啲？因為我未睇。 唔係睇佢長，睇佢長度喎，即係如果甩 fly 呢溜程長度，起碼玩三個鐘，仲要加 encore 嘅話，咁即係冇四個鐘都唔走得㗎，基本上係。 因為我就係睇過一次， 係啊！你如果想知道大概幾長，可以試睇 live view 嘅 live view， 我哋有 live view 噶嘛？我哋呢邊 live view 通常係五點六點啊，即係五點九都開，即係褪翻嗰邊就我會調轉好似再早啲喎，要六四點四點咯。我佢點樣開咩？我香港四點開咯，早啲咯。 真早喎、啊！呢啲真 係係啊係啊， 因為我就睇過咁多年就睇過一次 show 咁大把，就好多年前。 通常我香港睇完都八點半，即係嗰邊九點半咁滯。其實係啊係啊。 咁我差唔多，即係佢今日咁早樣嘢，我第一次只係唔睇 show 係唔知道啊。 係啊，咁今次真係去，上次就去邊度啦？係去呢、這個東京大球場啦。但京大球場方便好多，因為周圍都有鐵路。 東京大球場 即係東啊，東啊，係啊。 哦，巨蛋梗係啦。 巨蛋啦，上次第四拉費係巨蛋啊嘛，今次五拉就去翻西武，去翻奇屋啊嘛。 巨蛋梗係啦，巨蛋。 係啊，即係可以見到個散場能力有個差別喺邊度咯，其實。 巨蛋設計嚟咗係用嚟要計埋疏導人。 因為佢淨係就係都營同埋麥當勞已經有四條啊，仲未計 JR 嘅水道橋。系啊，咁嗰度有五条路线，就加埋可以，你可以坐的士、坐巴士、哔哩吧啦，乜嘢都走得。 巨蛋嘢随时有几万一齐走噶嘛？ 巨蛋佢个容量几多？佢要附计埋周边嗰个交通。 因为只要有啲旧球场或者佢啲早起球场咧，佢冇遇到佢咁多人嘅话咧，其实相对讲会濑嘢嘅一两多。因为我成日话啦，横乜阿爷咁样。絕對唔 可以。哦，嗱，仆街啊！新幹線逼到逼死。 話俾你聽，我以前都好多年要講過，即係會場唔去咗嗰度就係、是，喂大佬，嗰度交通咁交通幾唔方便。係 啊 ，first life 我去過嗰邊。 一搞大疏嘅話咧，一疏曬咧，成幾十幾萬人喺嗰度湧嚟湧去嘅話咧，嚇 Q 死嗰邊啲商嗰班。 因為好似印象中得條橫濱線同埋地鐵啦，好似地鐵同埋三條線啫嘛，新幹線咯，三條線經嗰度啫嘛。最主要唔係主線嚟㗎，嗰條除咗話橫濱新幹線之外， 係 咯。 咁阿星哥仲有咩特別去啊？今次除咗靖國神社同埋個會場，今次有咩古靈精怪地方？你以外你要去？ 去到靖國神社咪好啦，大個鳥居。 唔係去推 完。唔係喎，個會場有冇咩紀念品賣㗎？依樣嘢問下先。 個會議事堂。 因為依家你有紀念品賣㗎嘛，本來好啦，做生意㗎嘛。 咁啊冇。 哦、反而我興趣咧，你個 friend 最中意揾到佢想要嘅嘢。 佢喺中野揾到咯。 哦，摩卡，摩卡。 唔係摩卡已經係啦，佢最緊要揾埋咩？揾埋黑雪姬。 O K。 佢揾埋黑雪姬，仲要冇埋。 順帶一齊。 佢揾一隻唔見咗只豬嘅黑雪姬。嗰個 friend， 嗰個 friend 係呢個三十三支香嘅 fans 嚟嘅。 佢仲要揾到係唔見咗只豬嘅黑雪姬。佢話正，我最憎嗰只豬，就係唔見只豬，仲係平咗。 佢係唔要只豬啫，純粹。 係啊，最好啦。 總之任何嘢，你古靈精怪嘢咧，你只要肯揾嘅話，中意都揾到啊！ 即係補充翻少少啦，個會議廳入邊咧係有賣啲正相關嘅手信，啲都係啲食嘅，即係日本人賣手信係中意賣食嘅。 食咗我肚最好。 係啊。 之前平成年嗰陣時就賣平成晚平成燒，咁而家變咗令王，唔知會唔會賣令王燒啦？ 應該有機會嘅。 令王饅頭啊， 正常啦，合嚟一個。 仲有呢個國會饅頭，國會饅頭幾出名啊，因為據說幾好食嘅。意外地以嗰類咁嘅紀念品式嘅饅頭， 點講啊？即係紀念品，我即係除咗鎖匙扣啊、啲巴城之外，最多就嘢食。 咁下次啊，等我睇下我八月去買走去。如果我有機會嘅話，買翻啲翻嚟，再做試食報告 啊。係啊，結果我買成田買咗個燒餅，就翻嚟俾大家食咯。OK 啊，幾好食啊都。 好，仲有咩大家咩？ 喂，成田啊，你去咗喎？你不如講下成日講成田機場知啫。 成田咧，其實嗱，成田咧，其實咧嗱，即係大家通常都係機場直落直上嘢啊，東京嗰啲地方啊。 成田對其一般人嚟講就係機場。 系啦， 系啊， 一出嚟就直接一系跳落巴士， 系啊， 跳落个 点讲？点讲咧？其实嗱，第一结一个印象，其实因为嗱，始终你成田嚟系东京一段距离噶嘛，咁比较乡下啲地方嚟噶嘛，咁第一个感觉就系成田应该好乡下嘅，应该就 唔会乡下去边系嘛？东喺关东地区乡下极有限，其实 其实可以乡下得嚟可以好乡下嘅，但系成田就唔系嗰类嚟嘅。即係點樣講啊？即係你又唔叫得好似東京都咁方便咁發達，但係即係你要揾嘢， 地方都市 係啊，地方都市都唔係話差得去邊咯，即係都啲嘢都齊嘅。 即 係我對成田嘅唯一印象就係搭機鐵搭緊的士嗰時見過有好乸大間伊岸咯。 啊，系啊，系啊， 系 啊，系啊，系啊，唔系嗰依样就啱啱佢入机场铁路之前嗰度， 好有印象 嘅 就系， 有巴士去到嘅，但系我系冇时间去嘅，叫做系，唔系，因为我主要去行下。 你喺日本见到依样就代表嗰个地方唔系大都市咯。 同埋都算好，都算 OK 嘅，有依样都唔会使到去边嘅，其实点样转讲？ 但都唔会系啲好旺嘅都 系，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 啲更唔旺嘅都市我见得太多。 因为嗱，四个我主要揾嘢嘅地方喺边度？伊云，好惨啊！系，即系你揾宅嘢，竟然喺伊云揾啊！要 唔算惨噶啦？你唔会见到个牌同你讲唔知几多十 kilo 以外先系伊云先啦。 啊，都系啊，都见过呢、這个，好少见过。冇咁，其实主要其实都系问个 friend， 我有个 friend 就住真系住嗰边嘅。咁我问佢有啲咩好食啊，成嗰啲啦，咁佢介绍咗金文源饭俾我。 哦，得我约介绍到伊昂， 伊昂我自己去啦，冇问题啦。咁结果咪去咗间，即系佢旅游中心对面嗰间讲鳗鱼铺，应该最出名嗰间噶，应该就 夏天食鳗鱼啊。 系啊， 点解唔系夏天食鳗鱼啊？ 唔系咯，我话我啱 OK 咯， 夏天先应该食鳗鱼 咯， 好玩咯。 唔系都冇问题，都冇问题嘅，即系我唔识食。 先讲啦，其实你去到啲比较市郊嘅地方咧。Eon 呢一类嘅大商场，先至系揾食嘅好地方。 系啊，齐晒噶啲嘢，其实即系你无论买嘢又好，玩又好。 我当年去川崎大师都系去到多中透市食。 哇，点解你会去川崎大师咁远嘅？喂，我都想去、啊。 唔系好远嘅，就系好近。 我知京急要揾要咩嘛？要搭支线过去噶嘛？ 京急大师线咯， 系咯，大师咯。啊、哦，我想试下大，搵唔到咩地方去。 过咗七点之后，你成个嘢你冇嘢食噶。 反而咧，你我冇大师，我冇去大师，但我去咗一个好奇怪的地方。人哋工厂门口，那个叫做开始突然间系啊通知啊，冇学线嘅终点咯。啊唔系冇学建线，唔好意思， 我想冇学 学建线， 打埋差好远喎。 好意思，我讲错，学建线一条点样讲啊？好整得好紧要，除咗翻工放工之外，基本应该都冇人坐嘅线嚟嘅，正常情况之下，咁系啦，即系咁我就得闲，即系因为嗰日落雨，真系冇地方去，咪早啲坐车翻去横滨。咁我去试下条嗰个海近海嘅站系咩鬼样咯？系啦，即系一落车就海边嗰个站咯。OK 嘅，其实因为嗰日落雨，所以个天色会差啲。但系如果系正常好天嘅话咧，应该都望到好远嘅，望到对面啲嗰條天橋啦，還翻學建天橋啦，嗰條大橋啦，跟住就周圍啲工廠啊，啲油罐啦，同埋東芝本身啦。不過當然啦，即係人哋地方就唔好即係咁影太多。 我試過去過理工喺大阪理工個工場。嚇！嗰次因為我好多年前去跑馬大阪馬拉松咁熱身，跑咦理工咦咁近嘅就係理工。喺由江板嗰度拍。 其實咧，你要睇你講嘅嘢去品川啦，品川有個博物館喺度嘅。 不過依個就依個去嘅啦。好啦，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咁次，因為其實今次想講就係個會池塘啲幾撩楞嘅喎，去地方啦。因為香港人會諗去依地方啊嘛。OK 啦，咁今個禮拜又俾我哋啲拾科打運咁又消費咗啲科嗰啲日本遊嘅 quota 啦。下個禮拜睇下咩嘢陸續有嘢再講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